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孔老夫子话佢一生讲学系述而不作。释迦牟尼佛49年教化众众生，亦系话述而不作。亦即是说他们讲的那些道理都是以前代代相传下来，没有自己的创建。现在一般世间人常讲的创造，孔老夫子没有创造，释迦牟尼佛亦没有创造。孔老夫子讲的，他说是以前皇帝夏商周文武周公盛传下来。释迦牟尼佛说是以前古佛代代相传下来，绝对不是自己创造的。那我们要问，那些道理到底是谁创造的？没有人创造。老实说，是从自性里面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。哪个的自性？是我们自己的自性。绝对不是创造的。大乘经上常讲，自性本具智慧德能。由此可知，世出世间的大圣和我们讲的全是自性自然的流露。佛家讲法已如是，一丝毫创意都没有。咁先系真嘅，话系你创造嘅，咁系假嘅。你创造系你嘅，唔系自性嘅。自性本具，自性系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共同嘅本体。所以说你的创造自然不是一切众生共有的理体，那就不是真的了。现代人创造的念头很浓，这种是不是，这种是分别，是妄想，是执着，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流出来的是违背自性的。所以我们有一个创造的念头就迷了，就已经错了。那个错误不单止和自己带来灾害，亦同社会大众一切众生带来无穷的灾害。 这个道理同事实真相，我们要多想下，要冷静地去观察，这样才能明白。如佛教我们要遵循道本，道本是什么？就是大道的根本。就是一念心性，一念心性之体就是孝，一念心性的作用就是忠。所以大道之体之本，忠孝而已。我们起心动念要遵循根本，这种是世出世间圣人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心行。教我们追源天命，什么叫天命？天就是自然的，由此可知，原来天命两个字就是随顺自然。自然的原则就是天命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就是天命了。效法自然，随顺自然，就是最健康、最幸福、最美满的。人不分贫富，不分贵贱，懂得随顺自然生活，懂得随顺自然工作，随顺自然处世，那个人就是圣人。由此可知，凡夫完全违背了自然。我们现在讲破坏自然环境，人生两只脚是行路的，行路是自然，坐车就不自然，就违背自然了。所以时时坐车到老的时候，两只脚就行不动，麻痹了，那就有病了。为什么乡下里面的老农那么健康，这么长寿？他随顺自然。住在都市里面的人样样享受科技文明，完全违背自然，什么毛病都生出来了。 它里面道理太深了，事相太繁杂了，我哋多啲諗下。我讲嘅嗰啲话，正係而家呢个世界上灾难嘅根源，係我哋完全违背咗自然嘅生活，破坏咗自然嘅环境。呢种系人类自作，所以果报仲系自受。点样自救呢？嗰啲圣贤人教我哋上同天智。我哋諗下天神、上帝、佛菩萨之智係乜嘢？用中国话嚟讲，全喺忠孝有弟。大圣大贤，佢哋嘅心系纯孝嘅心，孝呢个字喺前面同各位讲过，就系《般若经》上讲嘅诸法实相。我哋平时讲，宇宙人生嘅真相，呢个字喺中国文字里面，文字系符号，呢个符号嘅含义系虚空法界系一个整体。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。孝是表这个意思，大乘经里面讲我有真我，我哋而家一般人讲我呢个概念系错嘅，所以佛讲无我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，呢啲系佛同我哋讲嘅。如果你明心见性啦，有我。有常乐我净，有真我。真我不是这个身，真我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那是真我。我们现在认为自己这个身是我，搞错了。这个身只是虚空法界的一微尘而已，将一微尘认做我，将虚空法界忘记了。楞严经上佛有个比喻，比喻得好好，他比喻大海，大海是我，但是大海里头起个小水泡，你不会将个水泡认为是我，将大海忘记了。所以凡夫不知道有法身，修行人证不得法身，原因在这里。明心见性的人他觉悟了， 他认得了，知道一切众生是我，于是起心动念当然是为一切众生。自私自利的念头完全断绝干净，咁系佛菩萨同我哋凡夫基本嘅认识上就唔同。人哋系真嘅事实真相，我哋完全堕落喺妄想里面，从妄想起分别起执着，纯正嘅认知咁就系智慧。那个智慧是自性本具，不是从外面来的。以这个认知起作用，孝弟忠信，人民爱物，他都是随顺自然，无一丝毫造作，凡夫迷得太耐了，无始劫来就迷失了自性，过的是什么日子，随顺自己的烦恼，随顺自己的妄想，随顺自己的习气，将原本一真法界转变成十法界，转变成六道轮回，转变成三恶道。我哋而家过嘅系咩日子？如果我哋睇清楚、睇明白啦，我哋而家过嘅系三恶道嘅日子。畜生饿鬼地狱，唔好睇到好似系个人嘅身体，好似系个人个样，佢嘅思想、言行、生活，全系饿鬼畜生地狱。边个知道？佛菩萨知道，明白人睇得好清楚。三恶道是点的？贪嗔痴是三恶道。坚固的执着，贪名闻利养，贪五欲六尘，你总是鬼啊。他的生活是轨道的生活，少少不如意，嗔慧心就生起来，嫉妒障碍人地，那是地狱的生活。是非不明，正邪不辨，不会亲近善知识，日日跟邪知识。佛经里面讲的邪思恶友，跟那些人亲近来往，这种是愚痴畜生的生活。我们想想几可怕呢？我们自己要时时刻刻反省， 唔好睇人哋，反省自己过嘅系咩生活。如果你过嘅系人生活，五戒十善圆满啦。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绝对同五戒十善相应。绝对同孝弟忠信相应。我哋孝亲尽事，父母亲喺度，时时关怀照顾；父母亲唔喺度，要时时念父母嘅恩德。自己好好咁修学，佛家讲以此功德回向俾父母，咩功德？着衫食饭都系功德，起心动念都系功德，唔敢起一个恶念，唔敢打一个妄想，起个恶念打个妄想，做一件错事，对唔住父母，呢种系真嘅回向，唔系话我每日念几多佛号，念几多卷经，将嗰啲功德回向俾父母，父母咩都得唔到。点解呢？嗰个佛号念经系有口无心，真实嘅功德是你的生活和佛的教诲和圣人的教诲相应，这叫功德。这种功德可以回向，所以真实功德是在你起心动念，在你言语造作，以纯善的心，纯是爱人的心，纯是帮助人破迷开悟的心行，完全落实在自己生活里面、工作里面，这种是真实功德，这种功德回向先有用的。咁先系真正孝顺父母，念念唔忘记。父母往生啦，呢种功德可以帮助佢高升品位。父母不幸喺恶道，呢种功德可以帮助佢超生。呢种系真正嘅超度。不是请几个和尚道士念经就能超度到的，那是迷信，完全在自己实际上的心行。各位或者看过谭虚法师的影尘回忆录，谭老记载他那个朋友刘居士八载寒窗读灵验，你看他点超度他的家亲眷属，他点超度冤亲债主，没有任何形式，完全靠自己的德行。起心动念，生活行为，如佛所教，学佛所行，这种叫孝养父母，尊敬师长，友爱兄弟，能尊重一切众生，爱护一切众生， 无条件、无私的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只有这样的一个心，只有这样的一个念头，这个念头，这个心是天智啊。在佛法里面讲是佛的愿。各位想一下，我们最近在这里讲《无量寿经》，正好讲到48愿，愿愿都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离苦得乐是个总愿，但是离苦得乐是果，果必有因，要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先要教他修因。因是什么？破迷开悟。苦是迷了，从迷里头来的，乐是从悟里面来的。破迷就离苦了，开悟就得乐了。所以世出世间的大圣人，他们一生都从事教学工作。教学是直接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其他那些行业都属于间接的，教学是直接的。不单止教导，还要做出榜样给人看。希望大家看到他自己那种形象，听到他的言论、教诲、觉悟，明白了，效法圣贤，向佛菩萨学习，咁先能得到真实嘅果报。我哋要明白呢个道理，尤其是我哋处喺呢个世纪末，灾难频发，灾难亦相当严重，点消灾免难？点自动度他？全喺明白宇宙人生真相，彻底回头，回头是岸。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。东西方所有预言讲了好多好多可能发生的灾难，最后结论都结得好。预言的目的不是警告你灾难要来临，是叫你了解那些事情有可能发生，我们从心理上做个转变。 快啲回头。断恶修善，灾难到底有冇？决定喺我哋自己一念之间，唔系决定喺外界，决定喺自己。我哋喺讲席之中常讲，贪心招嚟嘅系水灾。楞严经上讲嘅，嗔恚系火灾。愚痴是风灾，共高我慢是地震。如果我们从内心里面熄灭贪嗔痴，对人对物，我们学谦虚忍让，那些灾难就没有了。四禅天人为什么没有水火风大三灾？他贪嗔痴完全伏住了，所以人好有福报的人居住的地方是福地。我们听佛讲过，应该觉悟，应该明白。我们真正从内心里面熄灭贪嗔痴慢，以一片慈悲处事待人接物，昨天我讲经，劝大家学佛菩萨。佛菩萨用什么眼光看人？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。那是真的。我们看一切众生都是凡夫，都是恶人，是错的。我们看错了。法菩萨睇得正確，但是一般人听到我呢句话持相反嘅意见，法菩萨睇错咗啦，我哋睇得正確，明明嗰个係好人，嗰个係坏人，点解法菩萨好坏都唔分？实际上法菩萨睇得正確，我哋睇错咗啦。呢个道理好深，要好好諗下，改正我哋错误嘅观念，改正我哋错误嘅行为。受人滴水之恩，永远怀念，永远唔忘记。人哋同我哋有咩过唔去，绝唔好记喺心度，将佢忘记得干干净净，绝对唔落印象。你先有条件学佛，先有资格做佛。忘恩负义，时时记住这个人对不住我，那个人对不住我，那个人绝对堕三途。日日诵经念佛，仲是要堕三途。清朝初年，灌顶法师就是这样说的，他说得一点都没有错。希望我们记取，我们认真努力学习， 快啲回头，消灾免难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